点。 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好啦，嗱就翻嚟咧，就系咧就头先睇一睇啲留言咧，咁好多都即系都几分歧下嘅，有啲系支持周庭啦，当然有啲就觉得。即系都系几难打嘅， 咁我都系支持周庭啦。我再讲我嘅立场系支持周庭噶啦。 嗱，咁我觉得任亮宪嘅 downside 咧都有嘅。系任亮宪就因为好中意我引述啊花生台嘅节目讲咧，就系、是、佢好似主持节目嗰阵时好中意讲点样识女仔嘅。其实啊，我冇听过， 我都冇好少听。 系啦，咁咧就 花生台嗰时咩节 目？唔系喺阿萧生嘅台，喺迷迷好似有个节目噶嘛佢。 哦哦哦， 吓咁咧就如果有 Me Too 風潮的話就危啲咯，我覺得。不過我唔知道，其實冇呢啲咁樣嘅內幕消息。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對眾志嚟講咧係真係未經磨練，未經磨練。周庭係未經，即係冇一個嘅，即係所以我就話期望支持周庭嘅人咧，或者佢後邊嘅團隊咧，真係咧就要有一個針對性嘅一個嘅即係訓練。對佢嚟講 其實周庭咧都話啦，我都覺得佢只不過係今次係參加港島區咯，即係我唔係覺得佢個本身嘅質素如何係唔得，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只不過港島區呢個呢一區咧對佢嚟講咧，即係我諗 難攻堅啊，真係 係啊，好難啊！你反而咧第二啲嘅區域咧，即係新界東好，即係我講第日個立法會直選啊嚇，即係以功能依個嘅比例代表制嘅話咧，喺第二啲嘅區域咧，相對較為容易啲。 長毛啊，大家記得長毛最終，我記得嗰陣時好多好多年前啦，長毛就話去參選，佢就話佢要揀港島區，我話唔好揀港島區，跟住佢話咁揀九龍東工人選區，我話都唔好。去新界東，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即係當時我同阿長毛講點樣叫佢新界東咧，因為新界東你要記住嗰、那個嘅選民雖然都係幾中產嚇，但係佢個 mixture 係同港島區好唔同。佢好多係年青嘅，啱啱可能係出嚟做嘢五年十年，組織小家庭嗰類嘅，甚至係居屋嘅投票者。咁嗰啲嘅取態咧，同港島區嘅嗰啲獅子山下一代嗰啲咧，即係你小個學位都秒你嗰啲咧，係真係好唔同嘅嗰啲。所以你見到太古城點解阿葉劉咧一個23條嘅罪人咧，都可以喺太古城敗部復活咧，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係 啊， 因為實際上啲人就覺得你要記住嗰代嘅香港人咧，我成日都話有四個字嘅描述係最好嘅，叫做勝者為王。即係佢覺得，佢做到呢個保安局長就梗係叻人啦咁樣。嗱，呢啲就同佢政見冇關嘅，真係純粹係一種對權威啦、精英啦、身份嘅崇拜咯，係嘛？即係佢要買贏嗰、那個，所以港島區我諗最多人係捧呢個萬，而家仲最多人捧曼城嘅應該。本來可能舊年調查就係、是、五年前就係捧曼聯嘅，咁但係我諗港島區嘅曼聯支持者好多轉咗捧曼城嘅，因為諗住曼城有得捧杯嘛，今屆即係啲勝利球迷嚟嘅其實係。咁你對住嗰啲嘅搬嚟啊下游球隊掙扎努力向上嗰啲咧，就基本上佢哋咧就到佢有朝一日捧個杯先會買落去。即係話有朝一日周庭真係贏到啦，佢哋就會講：哎，我早知佢得噶啦咁樣，係嘛？呢個有潛質啊咁樣，係呢類咁嘅人嚟嘅，係唔少噶其實。特別係50歲以上嗰啲啊。 睇下周庭你點樣，即係喺呢個咁嘅形勢之下不斷去嚇，即係。嗱，我哋俾嘅意見你啦，即係話你係點樣去可以咧喺咁嘅形勢之下咧，去盡量咧去令到中呢個港島區呢啲咁嘅叫做比較保守嘅人咧去投你票。 嗱，你兩雙刃劍嚟嘅，越多眾星拱照加持你，李柱銘、陳方安生、梁家傑、余若薇空群進出，包括陳淑莊都好啦，對佢反而越不利。點解咧？就係、是、啲人就會覺得佢越更加係冇用。 是要靠这些这样的大佬来加持、 嗯、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告诉人听你代表的是什么、 嗯、 然后那些来助选的泛民的那些大佬呢大遮级呢才可以发挥到作用、 嗯、 如果你纯粹是靠这个这样加持的话呢就未必拿到支持、 嗯、 可能调回转就跌了下去刚才的陷阱那里、 嗯 即是啲人觉得你冇料到啊，其实。咁、 嗯、 啊，风水佬就呃你十年八年啦。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补选咧，就系连补选嘅票站都未公布。 系啊，呢、這个又系一个几令人担心嘅地方，因为而家都好近喎，一月几啊？ 一月十几号好似系。 十几而家。 系啊，两个礼拜。 票站都未 知。真系好影响噶，某一啲票站如果开唔到，据说好多组织都唔肯借出嚟。 啊。 佢哋嗰啲地方。咁就去做呢個票站，咁我真係頭赤啊！我估真係 啊，咁你點樣發？點樣去叫做叫人哋去投票咧？而家都未知喺邊度。 嗱，第一就冇辦法叫人投票啦。第二就投票，如果票站太少，代表性又會受到質疑 啊。 投票率太低，可能得如果得幾千人去投票，亦都會即係 你太少唔方便啊嘛。 同埋你會俾人質疑你嘅代表性啦，其實係。咁、啊、到時咧，更加多人咧就會咩咧？就是 bypass 呢個初選機制啦、 啊， 用各種各樣嘅理由去 discredit 呢個初選機制， 嗯、 然後自己動之其出嚟參選、 嗯， 所以而家大家唔好話用跟 base on 而家呢個形勢分析，我覺得唔會嘅，未出曬嘅啲人應該，包括真正中聯辦嘅界票部隊，我覺得都未出， 嗯、 我覺得喺而家呢個階段走出嚟嗰啲，我唔覺得，如果我係林武嘅系統或者中聯辦系統嘅話咧，我縮到最後尾先出緊嘅。 嗯 即是如果是戒票部队的话、 嗯、 等你报晒了骗一边边一个出来了、 嗯、 然后先针对性地出那个戒票的人选。那就今补选讲到这里呢就讲下这个今晚的这个主题了就是这个割地两检、啊。那就我想要真的要给支咪 Lens, 我两个轮住咳啦。那到时到后 ,Dead Air 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个即係代替我哋嗱，今次割地兩檢咧，我覺得咧係好多人低估咗嗰個政治上嗰個影響。 嗯， 首先講下呢個林鄭嘅回應先， 招呼下林鄭先啦。 嗱，我就覺得好少特首咧會咁失態嘅喎。 啊， 你問我佢唔講係照樣 OK 嘅，其實，嗯、但係佢衝出嚟講，同埋用咁嘅內容、咁嘅方法去攻擊香港法律界咧，呢、這個就好奇怪啦，我覺得真係。 以我記憶所及咧，我未記憶過咧香港嘅特首係曾經咁樣去攻擊大律師公會。 even 廿三條嗰陣時嘅董建華 嚇、 啊，都唔係咁樣去批評大律師公會或者香港法律界。 係啦，咁林鄭咧今次就真係敢於亮劍啦，又即係跟隨阿習主席嗰、那個嗰條路咧。 我諗都沾染到少少，即係上去吸集完氣啊！佢真係集氣啊！ 啊， 上去集完阿習總啲氣之後咧，我諗聞嗰啲屁聞得多。结果翻到嚟就开始失常 啦。而且佢攻击得好冇礼貌嘅，好 rude 嘅。因为点解咧？你去攻击大律师公会，话佢哋系 精英心态，系啦 ，double standard。 double standard 呢啲咧，话人哋精英心态咧，以嗱当然咧，如果我同阿西良讲冇所谓啦，老实咁讲。 我都唔知几公，我多谢多谢咁啦，肯定系。如果你问我精英心态，我梗系认自己系精英啦，有咩问题啊？ 但是你作為一個特首咧，你咁樣講咧，就唔係同人哋辯論嗰個理據咧，而係將佢 攻擊人嘅身份、 人嘅身份 咧，動機啊。 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 rude 嘅一件事嚟嘅，好粗魯嘅一件事。 同埋你身為一個英式培訓出嚟嘅公務員，話俾大家聽，喺英國培養出嚟嘅 AO 咧，喺佢哋入職嘅年代開始啊，已經講到明啊，唔係話同立法會辯論啊，就算係部門裏邊部門之間政務官。就某個政策的辯論都不可以揣測別人的動機和出發點、 嗯、 而只可以是 win the argument、 嗯、 你是要駁斥大律師公會那份新聞稿裡面哪一些觀點是不對 的, 是的 這個就是 AO 的訓練的所以我說林鄭已經不是大家相信那種的英式政務官它是一個紅色的政客來的、這個、是紅色政客什麼呢別有用心、 嗯、 什麼都是諸心論的嘛、 嗯、 是吧跟著再問你解釋清楚俾我聽係咩意思？跟住你心知啦，你心知呢、這個心知肚明啦咁。共產黨嘅語言就係咁。 共產黨 係語言啊，係啊，佢唔需要同你講道理嘅，乜嘢都係諸心之論。 林，你試下你而家睇下 林鄭月娥究竟同我哋即係就依個嘅一地兩檢有冇講過道理啊？第一點喎，佢話咧，佢咁講，佢話有少少咧係我哋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一貫以嚟， 一貫以嚟 啊，一貫以嚟咧嗰種嘅精英心態或者雙重標準，即係咧我哋香港法律制度下嘅嘢咧就係至高無上嘅，對於13億人口嘅國家嘅法律制度咧。就係佢哋認為咧，就係唔啱嘅呢一種嘅心態咧，不利於香港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治。喂，佢呢段説話講咗啲咩啫？佢除咗攻擊呢一個嘅所謂嘅法律人士啊，部分嘅法律人士嗰種嘅一貫以嚟嘅精英心態之外咧，其實你講緊啲咩咧？我覺得完全冇回應到一地兩檢嗰個所謂嘅法律嘅依據嘅喎。你只係講就話哦，我哋香港就至高無上嘅，然後跟住喺13億人口嘅國家法律制度咧，就你當佢冇到嘅咁樣。喂，幾時人哋當13億人口嗰個嘅法律制度冇到啫？一地兩檢呢個涉及香港嘅法律問題，你扯到去呢個13億人口嘅法律制度做乜嘢咧？ 咪咯， 啊， 完全唔拉更， 扯到冇雷高咁遠。 嗱，其實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為咗要幫中共嘅決定護航。 嗯。 就咩咧？唔講理據就講政治，我覺得。 啊，呢個係政治啦。 因為佢知道係啦，佢知道法律嘅理據根本就冇得講。 啊， 係咪？連嗰個袁國強都劈炮唔撈啦。 嗯， 係咪？所以我就話咧，袁國強劈炮唔撈，你方佢真係腸胃唔好咩？我諗佢自己如果搞埋呢壇嘢之後，佢點仲喺大律師界揾食咧？ 嗯， 所以先至揾咗個替死鬼叫譚韻，唔係 呢個馮玉華， 鄭若華， 係 啦，鄭若華去頂佢啫嘛。 啊， 咁呢個肯定係奶媽本來揾物色咗嘅呢個律政司。就谂住咧叫阿袁国强食晒佢位置。你睇到傅振中点解攻击袁国强系有原因，话佢逃兵啊嘛。点解咧？就系袁国强呢条正粒边嘅 smart ass。你揾我做替死鬼做刀手，我唔知啊。所以咪做到一半咪撇咯。你明唔明啊？咁啊，奶妈唯有就匆匆忙忙就将呢个郑若骅拱上去，结果过立法会嗰阵时受把个就系郑若骅啦。所以袁国强你唔好话佢蠢啊！呢、這个真系香港 smart ass 嚟嘅，真系。是吧，所以为什么那些老左会动袁国强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说其实就等他做了所有核突东西，奶妈都可以洗手嘛，其实。就袁国强舔晒，就是顶晒，然后跟着就不捞。是吧，那就完了。我想 game plan 原本是这样。但是袁国强想想，喂大佬你叫我做刀手，话话话到时安排在西贡龙鼓滩可以坐快艇去坐大飞回去惠州。你知道通常看杜琪峰的片子呢，大飞通常都不到的嘛。到时是没有大飞的嘛。所以我估计他都是不对路的话，就自己赞好痛就去厕所排长龙了，真的。 这个林郑娘都讲了，你第一点都已经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喂你诛心之余又政治又讲政治，你不是讲法律、哦。你係講緊政治，話我哋香港呢一班嘅法律界人士咧，就即係將13億人口嘅法律制度嚇、啊，即係擺埋一邊咁樣。啊，第二點佢講咩咧？話1990年基本法頒布時，尚未有高鐵，所以話咧今日一切喺基本要喺基本法裡面嘅條文裡面咧，去揾一條教我哋點樣去做高鐵嘅一地兩檢咧，係強人所難。喂，邊個強人所難啊，大佬？幾時話？一定要一地兩檢噶！你睇翻呢一個嘅高鐵嘅歷史，幾時唔係幾時一定要用你呢種割地兩檢啊？應該咁講啊！ 喂， 幾時？喂，而家你冇得傾。 係講緊上一屆政府梁振英上台之前，係預留咗喺福田口岸做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啊！講到一地兩檢啊嘛。 係啊，唔係喺西九做曬嘅，其實係。 仲有啊！嗰陣時話連兩地兩檢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 車上檢亦都提過 嚇， 喺車上面檢亦都提過。亦都提過修改基本法。 嗱，你而家講緊咧，你依一點咧係偽命題咧。我而家又用同你講翻誒呢個嘅道理啦。你話1990年基本法頒布嘅時候未有高鐵，喂，問題係就係話你唔係一定要用而家呢種嘅方式你去處理一地兩檢噶嘛？你唔係一定要用呢個方式噶嘛？你而家講到好似我預示唔到基本法亦都冇寫明，咁跟住點啊咁？咁而家我哋唯有用我哋呢个咁嘅三步走去解决个问题咯，咁样边个话只系得呢个方案啫？ 佢一开始就已经讲到系不可撼动噶啦，只有一个选择就系而家呢个选择。咁然后咧就将所有批评嘅意见咧就打成为咩精英心态、视野太狭窄、唔理解一国嘅法律，blibla。 其实那个呢就是有了个结果先。 我就算俾你啊，就算啊，我话退一万步讲，你去西九嗰度一地两检都好，你系唔使一定好似而家咁样放弃香港个法律司法权力噶嘛？唔使去到咁，你可以净系做嗰个所谓嘅清关嘅啫嘛，你都可以系咁噶嘛？ 外国好多都系咁啊，啊系嘛？喺加拿大嘅嗰啲口岸里边，美国嘅边检人员咪就 系 咁咯。 系啊， 咁梗系唔系咁做咯？ 系啊， 所以我就话呢个系牵涉到后边，一阵间我哋再讲嗰、那个。张达明所讲的他觉得后面有一个更加大的阴谋在里面。 第三点他讲政府以三步走方法落实一地两检有充分法理基础。这个我一会再讲有充分法理基础程序严谨三步走被部分法律界人士形容为说了算或人治我认为亦都不是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呢你这个的三步走我首先讲其实为什么要三步不是两步呢 对。 点解唔系两步咧？我话第一步系咩啊？就香港政府同广东政府咧就达成呢个合作协议。第二步咧就话交俾人大就去批准。又第三步咧就本地立法。喂，如果你系符合基本法嘅，你使鬼第二步啊？ 使鬼第二步啊？ 使乜第二步啊？ 你直接本地立法已经得啦。 你三步走根本你自己心知肚明。 就系借人大中间插入嚟。然后咧就一锤定音啊嘛。 咪咯，就系、是、为咗呢个用途 就 系、 是、要用一言九鼎嚟顶住香港。嘅司法違憲審查權同埋香港嘅法律界嘅挑戰啊嘛， 係啊，咁你如果唔係，你如果係根本符合基本法，你唔會有第二步。你有第二步，為咗就係要用攞人大嚟説了算啊嘛。 所以拗嚟做乜咯？我覺得，既然人大李飛都話自己一言九鼎喎， 啊， 係乜？你林鄭月娥仲拗嚟做乜？即係你收爹啦！我覺得應該， 啊， 唔應該出聲嘅喎。其實係， 其實 人哋都認咗咯。 係啊， 係啊，吹啊！人大決議，今日陳雲毅都講啦。人大決議不等於釋法，不過對法院有重要參考價值。 嗯， 係咪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啦？點解要用一個咁惡劣嘅方式嚟做一地兩檢？ 嗯， 嗱呢個絕對我哋唔係講緊高鐵起咗唔好用，嗱千祈唔好上綱上線，好似建制派咁樣。 嗯， 係咪即係起咗之後唔用啊？乜乜乜啦咁樣？唔係，我覺得而係唔根本係完全冇咁嘅政治上、法律上冇咁嘅需要。是用而家呢種咁惡劣嘅方法去實現嗰個嘅邊檢嘅方式。 其實咧，你上喺咖喱飯嗰度講過咧，其實要解決呢個問題係真係好簡單，好簡單，超級簡單，就叫做修法， 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係有嘅，喂， 咁多年準備。 大佬，你158就係158就釋法。159號就係修法， 修法 就已經 有曬程序， 有曬程序嘅，係人大可以提請嘅，即係人大自己啊，反而同釋法唔同喎。 喺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意見之後，可以主動 嘅。同釋法唔同喎，一陣我哋可能講釋法，修法嗰度講得清清楚楚，人大自己本身係可以提請修， 真 係 説了算啦， 係真係可以噶。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就係點解一個。其实一个唔系咁麻烦嘅嘢噶，因为人大提请就可以 修法。嗱，如果以香港法治交嘅谂法咧，人大释法，人大修改基本法咧，大律师公会林定国呢啲就收声噶啦。 啊， 因为佢符合咗个程序啦嘛，已经系，佢就唔会问嗰个实质 系啊 效果噶啦。 法治交就唔出声啦。 系啦，所有法治交都唔会出声噶啦。嗱，香港法治就无选噶啦，佢哋觉得。 嗱，我试下讲159条就修法嗰个讲咩咧？话本法嘅修改权系属于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本法嘅修改提案权系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喂，呢一条啊，仲松过呢一个嘅158条释法啊。 嗯， 因为释法嗰个本来讲清楚，提请嘅只有终审法院嘅咋。后尾玩下玩下，个释法咧就越玩就越咩咧，就越打矛波，就连咧人大常委自己都可以释法，即系自己主动释法。但系其实159条有关修法咧，系写得清清楚楚，人大常委、国务院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可以提出修改基本法。而香港呢边提出修改基本法咧，就有晒程序，就好麻烦嘅。反而呢人大常委会同埋呢个国务院提请修法呢就冇讲清楚个程序嘅。咁所以都可以说了算 㗎。所以我觉得而家就你咪反映到最恶劣咩囉。就係用人大通过嘅决议嚟取代修改基本法。 係啊。 呢个先就係最恐怖嘛。亦都係 取代 甚至法律界最忧虑嘅地方嘛。 就是、他等同于一言九鼎的话，即是说他等同于修改了基本法、 啊、 只不过是用一个最不严谨的程序，就是人大通过、 嗯、 就讲话了是就是了，话、 嗯、 他符合基本法就是 了、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最终即是张达明今天提出的那个讲法，就是说即是其实就是阉割了香港法院将来对于 违宪 违宪的一些政府的行为的审查权。因为只要有人大在后面说是的，我的意思是这样、 啊、 符合基本法的讲完，那你法院就不可以再处理了。 他那个 worry 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第一他说其实呢，你现在你看到用三步走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说在本地香港政府本地立法的时候呢，就有人提请这个司法复核啦。然后跟住你都好明显的，你根本提请司法复核呢，法院是一定会判你不得的。因为喂，香港大律师公会都已经这一班专家讲得清清楚楚，你是违反基本法的嘛。我都在这里不讲你，只是第一条叫十八条。十八条呢就是全国法律呢是要根据附件203啊，附件3先至是可以叫做仲要经过本地立法引落嚟香港嘅。你淨係18条你都通过唔到啦。好啦，咁然后跟住下一步会点啊，哦，终审法院呢就判定无效你呢个法律。 而家就我估计。 违宪嘅违宪嘅。 但我估计未去到终审法院啦，上诉庭班有影 响。上诉 庭。 违宪跪低啊。 我觉得上诉庭班以我过去嗰两年睇上诉庭呢班法官所判嘅嘢咧，我觉得去到上诉庭已经跪低啦。 啊， 真系噶，唔使去到终审法院，然后人大释法。所以你见到谭维珠班友点解咁有信心啫？ 哦，咁唔系，咁如果系跪低，会上到终审法院嘅。 啊， 如果上诉， 我知道你都可以继续上诉。 啊，嗱，我当咩啊？到最后香港法院无论系上诉庭 都会判政府胜诉噶。 当嗱，先咁讲。 去到最后尾啊。 啊，嗱，当终审法院、嗯、去到终审法院系判政府败诉。当系败诉，即系呢个系 大咪释法咯。 张达明所担心嘅嘢就系咩？ 另类三部曲， 跟住就去到唔系去释法，而系人大跟释咩咧？就唔系释，系释十七条。 系啊， 系释第十七条。 释第十七条就系话我讲咗嘅就 系 咯。 系啊，十七条系咩咧？十七条嗰条系讲就系话咧，香港嘅法律系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备案嘅。即系你所有嘅立法会立嘅法例系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备案， 人大就行使佢嘅主动审查权啦。 系啦，人大可以行使啦。但系根据十七条咧，所谓嘅行使佢只系咩啊？佢只系会话，如果你条法例系同基本法唔符合嘅，咁于是咧呢条法例就唔可以实行啦。 系 系咁嘅，个法十七条系讲咁样样。 佢话系咪得？ 但系而家啱啱调转，佢而家话系合法嘅， 系啦，咁就完噶啦， 咁就完啦。咁喂，但系呢个又系啦，个审查权本来咧十七条就系、是、系令到你香港唔会立一啲嘅法律咧系违反基本法。 即系咁，而家就而家唔系，而家都系，而家立一啲法系违反基本法，系人大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去立一啲违反基本法嘅法例，咁就得啦。 系啦，咁而家佢就调转嚟玩， 变咗咁咯。 而家调转嚟玩， 咁即系话将来。这个基本法所有的保障呢，其实呢就开了一个超级大窿，是没有意义的。 咁呢张达明就最担心呢，就这样就基本上废了呢香港法院那个所谓的违宪审查权。 同埋我觉得 他透过释十七条法，咁以后呢就冇啦，冇咩你香港法院是冇呢个违宪审查权㗎啦。 同埋我觉得呢个林郑月娥呢衰格的地方呢，远远不是说因为他攻击那些法律界的精英心态，而是他之前的发言，他说 有法律界提出就是说可不可以表明下不为例。其实我记得啊，好像汤家华还是叶柳都说过， 汤家华 都说过，后来可能现在就收回了。可能 跟着现在陈婆就说哎，这些好东西，这些好东西来的嘛，大好事来的嘛， 即是在手指那里面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连这件事他都要反驳，即是说这一种模式是会陆续有来的。 嗯。 好嘢嚟㗎嘛。 嗯。 係咪 啊，做咩要 下不为例。好嘢点解要下不为例呢？即係话由人大通过呢个咁样嘅用一个决议案嘅方式，然后呢去将一啲不符合基本法嘅本地立法将佢变成合法。以后都会用呢种方式。 嗯。 而只要特区政府同人大大家夹好晒，就已经 嗰樣嘢就唔會出現呢個嘅下不為例啦。 啊， 係咪？即係話此門會中門大開啊！ 嗯， 佢連下不為例呢一句啊，佢都敢於亮劍話俾你聽，點解要下不為例啊？係咪？譬如好簡單，即係等於你喺課室裏邊，你走去畫咗個龜喺個同學仔嘅背脊嗰度，跟住老師就真係問你喂。嗱，我又唔想搞大件事啦。你同个同学仔道歉，跟住就话以后我唔敢啦。 嗯， 咁啦。 嗯， 咁你跟住调翻转，你同老师讲，我画龟有咩问题啊？ 嗯， 画只龟佢背脊好事嚟噶噃。我帮佢整靓嗰件衫，我点解要同我讲下不为例啊？ 嗯， 点解要我讲以后都唔敢啊？ 嗯 ，exactly 就系咁啫嘛。咁你谂下呢个细路，佢咪会周围画龟咯？其实系将来佢已经谂定，佢先至会咁样去反驳嘅啫嘛。所以我就话呢个其实系即系大家未睇清楚咧，就真系奇怪嘅，即系文望。好多聽眾留言都話都唔明白點解林鄭喺呢個鐘庭耀嘅民調裏邊 又上升咗2.6分咯，好似 係 今次今日公布嗰、那個， 比上一次係又升咗。 上次咧就跌咗嘅，兩個星期前咧好似係跌咗嘅，係咪？跟住咧今次咧就佢個最新評分係58.3分，比兩週前咧就升翻2.6分。咁而佢嘅支持率咧就係 49%， 反對率咧就係 36%， 即係而家仍然係正值嘅 12%。 我成日覺得香港嘅市民咧，總有一班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叫做香港島獅子山傻瓜，嘅情意結嘅，就係、是、勝者為王，崇拜權力，崇拜精英。總之就係有權威人士講嘅就係正確嘅，就唔應該質疑嘅。我都係有棚咁嘅人喺度嘅。呢棚人咧，你係真係要衰格到好似馮偉光啊、689啊呢啲能人所不能咧。或者當時23條嘅葉劉咧，先至會了慶呢班友嘅。 所以你覺得啱嘅，因為嗰人689咧面目可憎咧，即係出嚟就鄭子誠啊嘛，大家都覺得佢係壞人嚟噶嘛。你 同埋佢廢啊！ 嗱， 獅子山下嗰代咧， 啊， 佢就睇唔起廢人，佢唔係睇唔起左仔，我覺得。 啊， 即係你又左又廢咧，就死梗嘅其實。如果你阻得嚟，你唔廢咧，好似林鄭呢類咧，我覺得係仲可以捱到落去就係咁。 同埋咧，我覺得一地兩檢咧，仍然咧呢個嘅建制派同埋1177咧，就將佢咧 frame 咗，即係你如果嗱，你都係呢個政治公關呢方面嗰個嘅高手啦，其實佢係成功嘅，佢 frame 得成功就係咩咧？哦，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嘅好事嚟嘅。呢、這個咧令到大家翻大陸方便快捷啲，佢用一啲咧平民百姓咧。是容易明白的嘢，因为法律相对来讲就复杂啲， 门槛高啲， 同埋啲人都觉得，唉，呢啲 拗咁多做咩啊？咁 冇有咩好拗啊？啲过关嘢嚟啫嘛，咁样，诶，就好似呢个嘅阿李飞所讲嘅，你如果怕，你咪好搭高铁咯，即系呢啲日常啲人会用咁嘅方式嚟讲噶嘛，诶，你梗系身有屎你先惊啫。 嗱，呢种就系民粹咯，就系、是、习近平所代表嘅民粹咯。你睇习近平讲嘢都系噶， 咁所以。所以啊七七七而家咪就话呢一班嘅法律界，佢话法律界人士就话你精英主义咯，你讲法律啦嘛， 系啊， 你讲法律咪精英主义咯。 同埋你哋呢种精英系双重标准咯，你以为自己嗰套先至系最唯一嘅法律，其实大陆嗰套嘢你唔明，你就睇低人哋咁咯。 嗯， 我想问下林郑月娥，大陆嘅法治，你真系教下我哋啦，我真系唔识。大陆有法治嘅咩？大陆嗰套法律嗰套宪法，如果大陆宪法真系可以落实嘅话，刘晓波就唔会死啦。刘霞而家喺边度啊？我想问下你，啱啱判咗8年嗰、那个大 V 啊，低俗屠夫啊，判咗8年，佢有咩罪啊？我逐个同你讲啊，秦永敏坐咗咁多年，而家个老婆喺边啊？你同我讲话对香港法律唔认识，好啦，你批评得话香港法律界嘅人唔认识大陆嗰套，咁即系代表你识啦，系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边。所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有没有落实过？你懂吗？你说是吗？我现在就 challenge 你，你懂不懂？你是连民粹都不如，这些叫你说大律师公会是精英心态，总好过是奴才心态。 我告诉你，我 精英总好过是奴才。 我一定懂过七婆的。我告诉你，大陆的法律是什么呢？就跟我的仔，我的细仔呢，经常拿着两个的叫做恐龙。爸爸你话边个赢啊咁样，佢打打打，我话呢个赢，打打打，系赢咗，跟住边个赢啊？哦，佢赢啦，打打打， 又呢个赢咗， 跟住佢下次再问我话，打打打，你话边个赢啊咁样？ 你话咯， 你话赢嗰个咪赢咯， 呢个咪就系大陆嘅法律咯。你话边个赢咪赢咯？嗱，呢一样嘢咧，嗱，我又要挑战一下呢个汤家华。汤家华，你呢个前大律师公会主席，你以为自己好识得法律，成日以法律专家喺度即系接受访问。我话俾你听，我觉得你连法律精神啊，一系就你唔知，一系咧你就揞埋良心唔讲。咩叫法律呢？法律是一套政府都要遵守的一套的体制。如果你说你只是从那个法律的架构叫人大组织是一个最高权力的架构，他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明白法律。你是完全明白一个就算一个叫 人大一个叫立法最高 的权力机构都好，他自己本身都要遵从法律，第一。第二，当他立法的时候他都要根据个宪法里面，他不可以立一些法是违反宪法的。 喂，同埋好简单，我跟你讲。 这个先至是叫法律，我不理你是叫普通法定什么法。 我不理你叫大陆法、普通法、乜春春法都好。我们香港人看的很简单，我不是法律专家，我看现实操作。个政治现实操作。你说大陆是一个行真遵从大陆法。那个大陆法哪里有遵从大陆法的系统呢？ 他哪有遵从大陆法？ 他是有个党委书记的。合议制度里面由个党委去指示怎样判案的，大佬啊。你告诉我这套是不是大陆法呢？德国行大陆法，大陆法里面德国的大陆法有没有个党委书记在法院里面指示个法官判案呢？有没有啊？大佬，你当香港人傻的吗？真的。你以为那套、经过这样的程序，走过这样的程序就等于有权威？香港人，我告诉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人大是不可信，是没有一个权威是什么呢？是因为共产党一早已经背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将人大视为一个橡皮图章，将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视为一个被党在侮辱的奴婢，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产生出来的一个业种，然后你叫人去崇拜他。这个就是个问题了。你说如果香港人真的觉得人大有权威的，那些只是吃着大陆奶水找着他们着数的外国那些嘅叫做揾食派，我覺得甚至唔可以叫做愛國派，係叫做揾食派。佢哋就會堆砌各種各樣嘅理由出嚟，然後跟住你教訓香港嘅大律師話佢哋精英心態唔識嘢。我唔係大律師，我亦都真係冇精英心態，我只係做一個好普通、好普通嘅人。你問香港人對大陸法治嘅睇法，有邊一個人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係受到中國共產黨嘅尊重，而中國大陸嘅司法系統？習近平都覺得自己的司法系統有問題啦。如果唔係，點會不斷講司法改革啊？佢都自己覺得自己唔掂啦，已經係係嘛？你呢啲咁樣嘅鸚鵡學舌，呢啲奴才心態，你問我，我寧願做精英，總好過做奴才。 嗱，我再講啦，呢個湯家驊，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啦。如果今時今日有一個人話拉阿湯家驊去閹咗佢做閹人，得唔得啊？咁樣。跟住如果我用你嘅逻辑讲咧，就话如果拉你嗰个人咧系人大，咁就得，因为点啊？人大说了算嘛，人大最高权力组织啊嘛。但系如果真真正正嚟讲系唔得嘅， 梗系唔得啦。 人大凭咩法律拉你去阉做阉人啦？ 你同我讲刘夏凭咩法律到而家？唞一唞先，你等我继续。刘夏凭乜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哪一条刘霞究竟触犯了哪一条刑事条例？我告诉大家，是到今天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就是法治？你告诉我，然后你说我们不理解中国的法律，我们正正是因为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才知道中国的法律体系、司法体系根本就是废话。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什么行宪纪念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佬首先就要批判就是共产党怎样背叛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啊，这个才是你作为一个特首心里收声啊，真的。你讲少句保留返少少的良知在这里。大佬你讲少句，你这样讲了是习近平会加多你一分。但是你这本良心账簿里面最终你交出权力的时候，香港人会怎样记载这个林郑月娥？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没办法改变的，这件事是不会因为你今天这样去赖共产党，在这里絕共产党脚趾，然后讲到中共的司法，讲到中国的宪法几咁尊贵几咁权威，而可以改变得到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你想想以前，我相信 老董好，曾蔭權好，都冇咁衰格嘅，真係。六八九係咩咧？政治言論衰，係、 嗯、 咪？但係我覺得林鄭月娥嗰種嘅即係亮劍嗰樣嘢咧，絕對就係習近平嘅嗰種嘅作風啦。我覺得，嗯、而更衰係咩咧？嗰啲幫兇， 嗯， 我覺得。所以好多人話只係咁少人遊行，其實係反映唔到林鄭月娥步入六八九呢個咁嘅局面。我覺得唔係。元旦游行是一个开始来的、 嗯、 我觉得是2018年1月1号的元旦游行是一个开始来的。当你我觉得因为他亮剑之后呢，共产党很简单，我相信昨日即刻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他讲得好、 嗯、 多些出来讲，我们在背后支持你，敢于亮剑、 嗯、 是吧，驳斥那些港英余孽不正当的言论，好了，又再亢奋，所以我告诉你，法例未上嘛，而家仲到时会仲癫，我觉得。咁你一路一路积落去嘅话，好多人就话诶冇希望，冇希望。其实唔系，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层层加码去到一个地步咧。当共产党对佢嗰个种嘅捧杀啊，去到一个地步啊，因为林郑月娥呢个人嘅政治修养咧系零，佢系唔会知道呢种捧杀嗰个陷阱喺边度。到你有朝一日承受唔到民望崩塌嗰阵时咧，五年之后就换第二个上去，而佢最后尾留低嘅咧，同六八九系一模一样，全家人喺香港人眼中留低嗰个历史啊，点样书写呢个林郑月娥呢五年咧，系一模一样，因为佢唔会停噶嘛，去到嗰个位，佢会不断催谷你噶嘛。好啦，即系等于你入咗社团一样，先喺长乐街泊车，喺敌对社团嗰两条僆仔行过，揼佢一镬。 嗯， 跟住社团啲大佬话好嘢， 嗯， 打得好，我哋呢个红兴嘅打仔， 嗯， 咁样好啦，跟住就唔系喺呢个泊车仔大家嗌霎啦，跟住喂对面乌鸦好串，帮我劈佢，好啦，掹刀劈人，到最后尾社团话要抽生死丑， 嗯， 系嘛，要买起人啦，咁你咪自己会主动请缨去咯，就系咁啫嘛，其实系。 嗯， 一啲都唔複雜噶，其實到最後尾，林鄭月娥行嗰條路，同董建華同曾蔭權有咩唔同啫？係咪？我自己親身體驗嘅，其實呢啲嘢係睇住曾蔭權一步一步走向嗰個位嘅。其實， 嗯， 林鄭月娥，我覺得佢而家行緊嗰條路 ，exactly 係一模一樣， 仲行得好快， 因為佢冇咁蠱惑啊！你知唔知啊？佢蠱惑嘅意思即係嗰種 smart ass 袁國強嗰種啊。袁国强嗰种去到某啲位置，哇死啊！我条路其实共产党养唔到我一世嘅、 嗯， 我都要去呢个 chamber 揾食嘅，我躲唔可以喺国际嗰度臭嘅，咪撇咯。但系我相信呢啲永远要考第一嘅人咧，当个老师班主任咧，话、 嗯、 俾你听，你得噶，做得好啊，你得噶，举报啲同学啦，好啊，系嘛？跟住嗰啲啊，上堂净系成日喺度过位倾偈嗰啲，俾个名字我啊、 嗯， 初初都有啲犹豫，后屘搞下搞下就系话。明明唔係都加埋落去， 嗯， 係咪？因為咁樣可以 please 到個班主任啊嘛， 嗯 ，please 到個班主任，可能個 in return 咩咧？其實未必一定係物質嘅，我覺得， 啊， 而係班主任對佢嘅一兩句嘅鼓勵嘅説話，或者係一種特別嘅看待，啊，掹成班同學裏邊，可能係叫突然間俾一啲嘅，即係令到你覺得好 prestige 嘅嘢出嚟， 嗯， 咁你咪會覺得死心塌地咯。我相信佢入咗呢個模噶啦，其實已經係， 嗯， 你睇到佢講嘢裏邊嗰啲嘢咧。其实不是一个港英时代政务官 train 出来的人所讲的东西，诸心之论这些东西，其实是共产党的政治语言来的。一定是听埋李飞啊、张晓明啊、黄志文啊这班友开会的时候讲的说话，然后鹦鹉学舌讲出来。最大可能。因为以林郑一个这么精英心态的政务官，他是不会走去攻击香港的法律界精英心态的。呢種攻擊嘅言論，我夠膽寫包單，一定係嚟自頭先我 mention 嗰啲人。 嗯， 然後佢就鸚鵡學舌。好啦，學完舌之後咧，就會得到嘉許啦。因為你將共產黨嘅言論係傳達俾香港人聽嘛。 嗯， 所以我就話佢唔會。好多人話點解佢唔講小句當幫忙咧？咁我覺得唔會其實。 嗯， 因為佢覺得越講越可以攞到共產黨嗰啲官僚嘅 endorsement。 嗯， 對佢嗰個支持啊嘛，係好 high 嘅，我覺得佢對佢嚟講係。即係佢冇嗰種嘅歷練啊，係去即係 resist 呢啲咁嘅嘢。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嘅人都冇嘅。 嗯， 呢啲嘢你真係要問曾玉成就知噶啦。 嗯， 係冇辦法 resist 嘅。嗱，即係阿七啊，國家靠曬你啦。 嗯， 嗰啲啊，司令嗰啲啊。 嗯， 如果唔明，睇下周星馳呢個國產007就知噶啦。其實佢要你去送死嗰陣時，佢咪會咁樣去谷你咯。其實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整個一地兩檢嗰個醜惡嘅程度咧，係遠超於2012到2016，啊689嗰個年代嘅其實。嗯、但係好多人話，其實香港人係咪會唔醒咧？我就覺得唔係。 嗯。 去到我覺得到嗰個法例 table 上去立法會嗰陣時咧，我相信泛民要更加多將嗰個嘅，即係將嗰個漏洞啊，將佢連結市民嘅生活啊。我成日都話呢個係最緊要嘅，唔好停留喺一個法律嘅論爭嗰度，即係你要 escalate 到佢一個政治嘅層面咧。其實係呢樣嘢，即係話將來究竟香港嗰個嘅唔係淨係法治嘅，而係高度自治嘅問題嚟嘅。呢個係唔好純粹停留喺一個法治嘅討論嗰度，而係高度自治呢一塊裏邊係咪已經冇咗？係咪呢個就係一國一制？如果你睇張達明嗰個推論。即係佢其實都係一個講嘢好小心，因為讀法律嘅人。 阿張達明佢自己文章都講啊，佢話佢係過去好少 好少用呢種咁嘅陰謀論。 呢一種嘅陰謀論去睇嘅，但係佢諗唔通，始終諗唔通。 點解要用咁嘅方法？ 係啊，即係頭先我哋都 有好多方法解決呢一地兩檢嘅問題。係啊， 一地兩檢你可以喺福田口岸嗰度。另外你如果真係要做，你可以修改基本法去做。呢全部係有曬程序，有現有真真正正嘅法律程序。而家嗰個三步走咧，依、這個阿七七七所講嘅三步走咧，係完全僭建，100%僭建，就係嗰第二步咧，將人大咁早拖咗落嚟，就話叫做咧認可咗呢一樣嘢啦，同意咗啦。其實咧就想為咗咧將即係要即係令到咧就係話，即使冇基本法嗰個嘅叫做 endorsement 都好啦， 冇法理基礎， 冇法理基礎都係做人大呢個所謂最高權力 取代法理基礎。所以點會係唔係人治取代法治呢？係咪即係你點拗先得嘅？我覺得，喂，林定國呢班友其實都親建制啦，已經係係咪？如果唔係戴啟思地出嚟競選，我相信佢都執執薄添啦，係咪都頂唔順啦？咁我嗰日我問阿何俊仁，我話點解呢班友突然間咁勇啊？佢話：喂，大佬，共產黨搞到咁核突，封曬所有後路，即係除非你以後唔使呢一行揾食嘅啫。其實係，除非你唔發表聲明。 嗯， 系嘛？如果唔系，你点撑咧？ 唔系，同埋咧，我哋嗰日做新闻都有嘅。有新闻嗰阵时候咧，如果你有政府嘅压力好，或者嗰啲即系你嗰篇嘢可能得罪某个人，又跟住咧，又跟住有人叫你唔好出嘅时候咧，你一句好简单嘅即系话翻俾佢听，喂，我唔出，人哋出啫，帮你唔到啊！即系如果特别系嗰啲系叫新闻啊，新闻嗰啲系帮你唔到，即系有啲位咧就系、是、譬如你今次呢个一地两检，你作为大律师公会。去行到呢一步都唔發聲明，大佬真係冇搞唔掂嘅喎！即係就算我諗佢可能有機會，林定國都已經同咗中聯辦交代聲嘅啦，對唔住啊！今次 我都要講嘅啦， 都要講嘅啦，唔講唔得嘅啦。 最多第二時講完之後就唔再講啦。嗱，我覺得咧，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實際上咧，共產黨就一定要過嘅啦，因為咧就唔係在於一地兩檢嗰個嘅便利市民嘅安排咁簡單，而係確立一個所謂全面管治嘅模式。呢、這個亦都係2018年，我相信任何香港人又好從政嘅人都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嚟。 所以咧，我哋可以咁預計啦，2018年咧，即係其中一個嘅就一地兩檢嗰個嘅發展咧，你可以睇到啦。嗱，而家林鄭就講清楚啦，就會喺大約係幾多下一季。因為佢希望喺八月通車之前通過嘛，法例。咁呢樣嘢一定會發生喺2018年啦。咁你又當係喺第一季嗰度咧，就會攞上去立法會嗰度啦。又攞上立法會咧，就一定就通過啦，冇可置疑通過。然後通過咗之後咧，就一定有市民覆檢，司法覆 佢搞咁多嘢，包括埋修改議事規則嘅目的，借住 DQ 呢段時間搞咁大場。大壇嘢大龍鳳，唔通真係為咗懲罰泛民咧？梗係唔係啦？佢有啲嘢係要過立法會，將佢嘅所有嘅阻攔，將佢全部掃除啊嘛。咁我就話咧，呢、這個 momentum 咧係唔會停嘅。 啊， 一地兩檢之後咧，我覺得就係23条啦。 啊， 呢、這個唔需要諗，即係你 YouTube 有個好處可以 playback 睇翻轉頭啲 archive。 係咪？2018年1月2日，我話俾大家聽，跟住就係23條噶啦呢個，因為佢個模式已經確立咗啦嘛。 啊， 佢嗰套嘢啊 ，once 佢一確立咗，又 test 到香港人嗰個反應啦。 啊， 佢就會開足嗰個馬力去噶啦，其實係係唔會停噶。咁所以我就話林鄭已經係佢嘅下場咧，就係一個猶如一個初初就拍比堅尼泳衣。跟住就露两点，跟住露三点，跟住露四点嘅女优啊，系一模一样嘅最终。 啊， 佢将会最终就系去到23条嗰下就爆煲啦。其实， 唔系咁，所以咧嗱，就呢个割地两检咧，就会一定系司法复核，司法复核之后咧，就一定系咩咧？就系、是、人大释法，释咧就系释17条， 释17条。 啊，咁所以咧，咁你睇到啦个变化咧，就话究竟呢件事喺香，所以咧777系唔会有好日子过2018年。太多嘢啦，除咗割地兩檢，仲有咧 國歌法咧， 國歌法咧，啊，仲有咧嗰啲嘅所謂嘅 DQ 案咧，啊，終審上終審法院咧，仲有咧依個嘅九位嘅雨傘人士會係率先可能會喺2018年就 起訴啦， 起訴噶啦， 同埋開庭啦，已經係 開庭噶啦， 2018年第一季啊，好似1月好似係嘛？ 啊，一月 係啊， 就正式開庭啦， 正式開庭噶啦，係啊。 咁所以咧，2018年咧，肯定對於阿七婆嚟講咧，就係一個多事之秋噶啦，對香港人亦都係噶啦。 唔係，同埋我仍然係嗰句咯，我覺得，即係我好希望所有政黨非建制派嘅人士咧，其實你哋對林鄭月娥不要再抱有任何嘅幻想，我覺得呢個係會真係會最終將香港步入深淵嘅一個人嚟。 嗯， 唔係689嗰種嚟，689係我成日都話北京揀特首係幾種。嗱，除咗左之外咧，左唔左唔緊要，因為總之你坐咗個位，佢就可以控制你噶啦嘛。一係就古惑仔，一係就忠誠。譬如林鄭呢種就忠誠，曾俊華呢種就古古惑惑，同曾蔭權一樣。 嗯， 十張單就做兩張嗰啲嚟嘅，其他嗰啲吞咗佢，跟住話俾你聽做唔到，再唔係就扇出去，搞到出邊咧風起雲湧咁，然後就話搞唔掂啦咁。共產黨係最唔中意呢種。系嘛？最中意林鄭呢種，一系咧就係左，不過又廢又勤力，好似阿董呢種，系嘛？呢種又同壞事嘅程度咧，其實就係同呢個689係一樣嘅。689咧就係咩咧？689係精，但系咧就淨係識得玩政治嗰邊。咁所以我就話四任特首裏邊咧，危害最大就會係林鄭月娥呢一種啦。系嘛？你睇西九故宮事件，你已經睇到噶啦。其實，所以我就話泛民嘅人係要見微知著，你唔可以到事件發生之後，你先至知道哦，原來佢係一個咁嘅撲街嚟嘅。其實已經見到曬，因為佢可以穿通曬成個制度裏邊嗰啲嘅點樣運作啊。我成日都話港英嘅機器咧，留低嘅一個政府咧，就好似一個嘅真係高達啊，唔係假高達啊，真嘅高達咁樣。即係你唔係任何人坐落去咧，可以揸得喐個機械人嘅。你睇到噶，老董坐落去，阿689坐落去，个机械人系唔喐嘅，其实，即系佢唔识得去揿嗰啲掣啊嘛，咁结果咪就系自己行下咪会爆炸，好似小老保咁。但系林郑咧就会识得揿嗰啲掣啊嘛，佢可以识得点样走通个程序，然后咩咧，帮上边谂通埋。嗱，你记住，你留意一下，一路讲呢个一地两检方案，佢甚至系主动话，其实唔系中央要求噶嘛， 佢系咁讲啊嘛， 系啊。 佢就自己孭埋嘛，孭埋嘛。 係啊，佢連呢樣都孭埋，所以諗下喺中央眼中，如果有個咁嘅小媳婦，係可以連個政治責任都自己孭埋上身，咁為中央設想嘅。喂，大佬，佢唔會交多啲重口味嘅任務俾佢，呢個先至奇怪啊！我覺得係，即係北京會只會繼續再加啲重口味嘅任務俾佢啊嘛。 佢仲指責香港人。特別係嗰班法律人士就話屈中央嘛，喺佢個今次個言論當中，其中一點咧就話覺得對中央嚟講咧就唔係好公平，好似屈佢咁樣。你信唔信啊？我就唔信咯。呢個三步走肯定就唔係香港政府度出嚟嘅嘢啦。特別係第二步要透過人大去叫做同意今次嘅合作。 嗱，呢啲咧就係語言藝術嚟嘅，我話俾你聽啦。可能程序上咧係由特區政府呢邊提出，但係喺提出嘅過程裏邊咧，有各種各樣嘅渠道咧，眨曬眼咧，就話俾你聽，中央耳熟嘅就係呢個方案，就係咁嘅方法。然後咧，到時到後咧，佢就可以咧義正言辭出嚟講咧，就係話係特區政府嘅。我就係話，如果特區政府諗埋啲咁嘅撲街嘢， 咪仲扑街？你明唔明啊？ 系系好扑街嗱！如果系真系谂埋死，好扑街。系佢谂，佢系人哋叫佢咁做，然后跟住佢话自系自己做，呢个咪仲扑街咯？ 我就系话嗱，我宁愿即系坦白讲啊，我宁愿接受就系霸王硬上弓 啊， 共产党度好晒啲嘢，夹硬俾屈特区食 啊！ 即系我宁愿个真实情况系咁啊。 嗯， 如果个真实情况好似林郑所讲嘅系真话，我觉得。哇！顶你呢班卖港贼咪仲扑街？你谂到一个咁贱嘅方案出嚟，帮共产党打开呢个即系木马屠城嘅呢个咁样嘅计划，然后建议共产党咁样做。哇！咁你啲林郑月娥真系超级扑街嘅，如果系咁，就两样嘢，你认边样啦？ 认边样？我觉得佢扑街，即系令你嗰样系扑街，认我嗰样系扑街，即系话原来都系特区政府唔系呢个中央政府要你做嘅，然后跟住咧你揽埋上身，仲话咧系我自己去做嘅咁样。 唔系啊， 两样嘢都系扑街，我觉得。 三种扑街程度，第一种叫做真系扑街，就系咧无力反抗，我系被侮辱嘅，咁咧就袁凯走到嚟，咁冇办法啦，咁即系我能源系呢个。 嗯。 第二个叫做 super 扑街。super 扑街系咩呢？就是你头先讲嗰种啦。袁凯强奸你，然后你咧就同警察讲我自愿嘅，我邀请袁凯嚟我屋企嘅，呢个就是 super 扑街。好啦，而家就叫做 ultra 扑街系咩呢？就是自己唔单止去谂条桥叫袁凯，系引诱袁凯嚟自己屋企，然后再灌醉袁凯，然后引导袁凯嚟强奸自己。呢、這个就 ultra 扑街，其实就系、是、咁、你谂下啦，一系二，一系三嘅啫，系嘛？如果按照佢冇讲大话嘅，即系三，系特区政府林郑月娥呢边谂出一个咁嘅方法，用人大一取定音，然后最后尾释法，再释17条，跟住就将呢个修改基本法变成系一个最简易嘅方式，然后最终基本法玩完，呢、這个就 ultra 扑街。好啦，当佢讲大话系中央 initiate 嚟嘅，呢、這个就系 super 扑街，两样是但任佢认一样啦，系咪啦？如果仲有冇第四样，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